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乔子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续水啊，这儿囊定，这儿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谭笑龙君圣谕圣陶然带领着3庄人马来到了万龙藏风岛，并且要把行营扎在谢家滩。这谢家滩的滩主谭望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江湖人，所以这谢家滩的武装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。那么圣谕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军营安置在这儿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就是这个谭望呢，年轻的时候是江湖人，哎，行侠仗义，说是叫神掌过林鸟，掌法如神，轻功也好，要不他不能叫过林的鸟，形容他这个轻功。实际呢，他的刀法最好，刀法绝伦。年轻的时候啊，追一个大贼，偷了一家巨户，他一直追下来了，两个人当场动手呢，这个大贼就让谭望谭德祖啊给杀了，从他身上搜出来很多的赃物，内中呢可就有这么一颗夜明珠。这颗夜明珠啊拿回去，他不偷人大户吗？这大户家里边抱这尸单里头啊没有这颗夜明珠，那这颗夜明珠怎么办呢？说您防防有没有失主，还给人家就是了。谭望当时也是喜欢这颗珠子，就给留下了。这颗珠子拿回家去，有很多的朋友闻听说呀，谭爷得了这么一颗宝珠，都要来鉴赏鉴赏，来瞧瞧。大伙儿来这么一瞧，内中有懂行的说，您这颗珠子可了不得了，您这是一颗母珠。他也不懂啊，怎么叫母珠？你看母珠能下崽儿。他也一听，他这不就一颗珠子吗，怎么能下崽儿？哎，母珠厉害了，除了这个儿大，亮度够，你要把它夜里头啊搁在没灯光的屋子里，它能自己发光，夜明珠吗？这不算，这珠子都神了，您就搁一匣子那儿，搁阴凉地儿甭管的，自己往外分小珠子，无价之宝。有了这颗珠子呀，您就等着啊，卖珠子这辈子吃不清穿不进。谭爷一听，这不无稽之谈吗？怎么办？您在我家待个月七成的，怎么分这小珠子啊？ 您交给交给我，我倒瞧瞧它有没有这功效。把这珠子做一锦匣，挺漂亮，搁在这儿了。过了十天半个月，拿出来一瞧，还是这颗珠子。您这怎么不管用啊？这大概再闷闷，这还得那玩意儿有闷闷的吗？啊，这个又过一日子还不行，反正这颗珠子是越传越神，都知道啊。这个谭旺、谭德祖手里头有一颗无价之宝的夜明珠，拿着这颗珠子呢，再谭家可就好几十年。这个谭旺一琢磨，我一人有能耐有钱，我救不了我的家里的乡亲们呢，啊，我也得给为家乡做点事儿啊。哎，这么办得了，我呀，请这么一个鱼体，我在万龙藏风岛啊，我开发这个渔业，说现在话就等于开渔业公司。花钱办照，把这个鱼铁给办下来了。谢家滩呢，开始组织人造船，这些渔民们都组织起来打鱼。可是无照不许捕鱼，这个东西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。那时候为什么呢？这打鱼你没有照，就怕你下绝户网，非得把这个鱼汛躲过去。哎，这鱼要产崽的时候不能打，但有的人专爱吃这个鱼肚子里的鱼子。你要都打这个，鱼是肥也好吃，那这鱼不越来越少吗？而且这鱼甩子总在浅水的地方，它好打。这一下绝户网把鱼打干净了，来年可就没什么收成了。而且小鱼都不要，那网眼多大都有统一的。你为了多打鱼，你那网眼比别人那小，你是打的比别人多，大小鱼一网打尽。那么这个组织起来，大伙统一了呢，年年收成都好。说今年呢，天旱水浅，鱼不上网，收成不好，由工会里头拨出钱来呢，周济大家伙，渔民就算有一种保证。大伙可是信服谭爷，谭爷一经营这个，敢得说日进斗金，家里边更赚钱了，整个谢家滩最富。那么霸占万龙藏风岛、金龙川、银龙川，整个这个啊白沙江江面上。那么金龙川呢，这个杜庄主、杜川主，还有银龙川呢，这个川主姓石，叫石成，这人很实诚啊，姓石名成。石庄主呢，两个人呢未免呢就有些损失。可是你要依着谢家滩谭庄主的意思，三庄联合起来，现在也知道万龙藏风岛坐镇西安侯，把所有的船只全都没收，要不毁了。为什么没敢找三川的麻烦呢？就是三川势力浩大，三川一共加一块有数百只大小船只，就广谢家滩谭爷手里边渔户就有好几百人，这些人都是惯走江面，那水性都齐家了，动起手来呢，万龙藏风岛没有便宜。谭爷也知道自己原先办渔业不是为了防范万龙，但现在势成水火，已成对敌之势了，不防备也不行了。偏巧这会儿出事，什么事呢？可就是金龙川的杜庄主派人说亲，听说谭旺的闺女谭秀英啊，二八积极，待字闺中，文武双全，打算给大儿子呀，这个黄芍药啊，打算给这个杜林说亲。这个聘礼呢，跟来人呢，可就到了谢家滩了。一提年貌呢，谭爷倒没往心里去， 来的这人说顺了嘴了，我们谭家大少啊，人称黄芍药。您琢磨琢磨，那芍药花儿可多么漂亮啊！嗯，谭一听，怎么还有匪号啊？哎呀，这杜林这孩子叫黄芍药，我听着这不像好名字呀。那这样吧，这个园里退回我们不敢收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姑娘啊，实际有人给说，但是呢，现在虽然没完全定下来呢，而且姑娘还小，我们也不过于着急。您别介，您成不成？您给回话，那行，你们先把东西拿回去，成不成？我给您回话，暗含着谭爷可就放出人去了，得问问，得问问这俩孩子什么品行，那还问不出来吗？到了金龙川一打听，杜大爷、杜二爷两个狗少花天酒地，无恶不作。黄芍药、红牡丹，这什么名字？虽然没到抢男霸女那地方，总是棉花素柳。说现在话吧，作风不老正派的。我是人间的剑客，我闺女能给这样的人吗？态度很强硬，派人到金龙川一口回绝。杜爷一听就急了，你这瞧不起我呀？本来我打算跟你联姻，银龙川的石城武艺虽然高强，但他的势力最小，咱们俩人联姻之后找他谈，他要同意归属于咱二人，以三川之力对付万龙藏风岛绰绰有余，叫西安侯不敢藐视杜某。那么他要服了，还则罢了；不服，咱们两川联合起来，先把银龙川给他吞了，然后三川都归咱们俩了，咱们再跟万龙藏风岛干。杜爷爷心挺大，这个一做亲做不成呢，恨上谭爷了，整赶上万龙藏风岛西安侯派人联络金龙川。你能不能把你的船只贡献出来，把三川这叫各个击破，正这节骨眼儿，这儿女亲家没做一做仇，金龙川倒戈投降万龙藏风了，等于金龙川算万龙藏风岛的人了。西安侯当然是封官许愿，给了很多好处。这一下啊，谢家滩的谭爷更被动了。那么银龙川的石城呢？石城人不错，武艺也很好，但是胆儿小点。他那么一瞧啊，自己现在还真惹不起万龙藏风岛，再加金龙川要灭我绰绰有余，我呀不掺和你们的事儿，保持中立态度。虽然谢家滩势大，但是现在可就显得有点示威了。那么为什么要打算屯兵谢家滩呢？胜于盛陶然呢，跟谭旺认识有交情，年轻的时候共过事。打算呢屯兵谢家滩，跟他商量商量，要借船借人，把行营安在谢家滩是最好。把自己经过跟二侠侯杰这么一说，二侠侯杰说行，我是与打仗上不懂。而且现在我也不敢擅离回灵观，我这人您随便带，您带谁走全行。哎呀，你这人我也不能都带呀、啊，你这里边谁最有能耐，谁跟我走吧。二侠说：“那行，上谢家滩安营扎寨，您把我这俩最有能耐的给带走。谁呀、啊？一个叫走遍天下没遮拦，孔秀、孔春芳。”圣爷一听，好名字，走遍天下都没有遮拦，任凭出入，此人是泽尔。您甭上口，就是小偷。哎呀，可是陶大爷、陶二爷的门徒，那是老贼了。但是倒门户拜着海川门下了，呵，这算小好了。把孔秀、孔春芳叫来，我瞧瞧。孔秀往圣老庄主面前一见，一施礼，一瞧，好家伙，一对仙眼，啊，天生当贼的材料，这跟着我干嘛呀？这个，他就算饶头，最 最主要的，我们要派随行委员、办差官、并太岁张方跟随您左右，与您出谋划策啊！圣爷一听，面带不悦：“什么人敢说给我出谋划策？”谈笑龙君胜于圣陶然，在咱们这套书堪称帅才。那要真说行军布阵，讲起打仗来，攻杀战手都隐埋伏，圣爷得排着前几号。那人心路最宽了，智谋最广了，什么人给我出主意？那想必侯二侠，你既然提出来了，这个人必有过人之处啊，您给指引指引吧。哪位是并太岁张方？哎，我给您指引指引。81门总门长老剑阁欧阳修的门徒，风流美善仙张鼎张子美的儿子。呵，张子美我太知道了，漂亮啊！别看岁数大了，年轻时候就好看，要不怎么人称风流美善仙呢？张鼎的儿子把这位令郎公子请过来，我认识认识吧。啊，张方上前与老人家见礼。那张方身份可不低，剑客的徒弟，侠客的儿子，那是钦差老大人跟前的红人，随行委员、办差官、圣老庄主。张方与老庄主见礼。啊 啊！ 圣谕80-90岁了，这么大的身份一瞧，张方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呀。黄鼠狼剥了皮晒干喽，拿水泡完了上锅蒸，就这模样，太寒碜了。81门总门长欧阳老剑客是您的老师吗？不错，那是我授业老恩师。张鼎是我之天伦呢，亲父子吗？要是领的报的，您给送回来，我们药铺管退。可不亲父子吗？哦，这玩意儿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张鼎那么漂亮，会生出这么寒碜的儿子来？张方既是剑客门徒，武艺必然不错呀。那么跟着我出谋划策，这副尊容恐怕也未必吧。二侠侯杰一力推举，那行了，跟随打到谢家滩，人马拔营起寨，勾奔谢家滩选基地安营扎寨，挑壕沟栽鹿角啊，支扎帐篷，树立起辕门，这些个不在话下。这都归谁管呢？这都归汝南方征信管啊。张方不管啊，孔秀也不管，那俩叔您听连了宗了。这打这说把行营扎好，歇兵三天。歇兵三天干嘛？等谭旺来呀。我都在你家门口安营扎寨了，你谭旺能不知道吗？你别得派人来，或者你亲自到行营见我圣陶然呢。一天不来，两天不来，三天不来，暗含着陶然公圣谕可有点不痛快，对这谭旺有点不满意。怎么，难道说你也投降了万龙藏风岛了吗？我要在别地安营扎寨，你假装不知道；我在谢家滩，在你家门口安营扎寨，你竟然茫然不知吗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你不来，那我找个人找你去吧。为什么？我得找你借船借人呢。自己派了一个亲兵，你呀去谢家滩，找谢家滩的渔民打听打听谭旺住哪儿，问问，然后你上他家去，你呢别冒失，问问这个谭旺在家不在家。如果在家，你跟他说谢家滩行营这儿有他一故交，剑山的啊陶然 你请他到行营来，但你得垫句话，你就说陶然呢，我呢，这个圣玉圣陶然呢，我不方便去见他。哎，你说好喽。这个当差的够奔谢家滩，找人一打听，说您说谭老爷子好，他谢家滩呢这儿也有家，他在这个啊西安府呢也有家，他现在没在谢家滩，您上西安府啊城里了您看看他在家没有啊，那我们去瞧瞧去吧。当兵的又够奔西安府，跟人一打听谭旺的家，到门口一瞧吓一跳，怎么大铁锁锁着门，府里边贴着大封条把门给封了，俨然的就是封门抄家的意思。可不知道谭旺犯了什么罪了，犯了什么法了，跟人打听没问出来，又不敢多问，怕败露行藏，溜出西安府赶紧奔谢家滩跑。到了谢家滩天都黑了，面见陶然公圣玉，禀明已毕。圣玉一听，哦，我犯脏心了，谭老爷子没来，人家家给封了，真抄家了假抄家了，真封门假封门，不知道这个当兵的去问不清楚，哪位能亲自够奔一趟谢家滩，把这话给说清楚了，问明白了。哎呀，侯二侠给我派俩能人，这孔秀我有心让他去呀，西安府是一繁华之所在，他贼性不改，他得坐一两案也未知。这个张芳要让侯二爷一说呀，能耐大了，不如我派张芳前往。张芳进前，圣老庄主，现在谭旺家呀抄家封门，不知真伪，也不知他呀身犯何罪，律犯哪条，我有心叫你够奔西安府访查实情，谭旺现在身落在何处，回来速报我知。张芳一听，这个老头啊，他没拿我当回事，打侯二爷一举荐我呀，他就瞧不起我，他不知道我张芳有多大能耐，他让我干这差事，这差事我屈着才呢。好，我先应下来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，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《戏迷乐》节目。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新起点》。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谭维维、孙楠演唱。 请让我们只数心愿，有了梦的我，有了我的明天，从此我们握着成全，家国的在身边，同情在心容颜。要让整个世界听见，有这份从容，中国郑重宣言。崭新时代，民富国富，像复兴已在眼前，每个人都看见。